发誓，告诉我许多事，眼泪是某段爱情的名字，有些遗忘的人比永恒更加真实。两个人看着彼此，从遇见那一天到分手的模式，是谁坐在那导演的位置，让人流着眼泪品尝爱情的位置。当眼泪变成钻石，磨成理智，我曾经是你深爱的女子，你对我说过那些话是不是？等眼泪变成钻石，等忽然梦境发过了的事，以为说再见那就不会死，因为那年的我们都是不顾一切的孩子。